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9集。为什么会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呢？上。秦冉喝了一口水，听到这一句，平生以嚣张二字贯穿一生，不知道什么是震惊的他竟然有些懵逼。他原本以为程俊是跟他来聊聊顾惜池的事儿，或者他外婆的事儿，谁知道他什么都没问，直接上来就戳穿了他给顾惜池打掩护的事。人形 bug。 秦冉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清吧的大门，低着头微微思索，他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然而对方又适时告诉他没用， 是吧？ 程俊往后靠着，他生得好，笑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懒懒散散的意味，明明是疑问句，语气异常笃定。秦冉抬手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，有些服气地看着他。 不然 这你也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说过我是黑客吧？他也没有留下过半点马脚，连顾惜池都不知道这件事。秦冉一直觉得除了自己就天知地知了，外婆都不知道他还经常游走在法律边缘干这些事儿。 猜的，能自由进入五大巨头内部还这么嚣张不怕被发现的。我数了一下人数，黑客联盟不超过三个，这三个虽然是黑客，但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 服务员送了两碟点心上来，程俊顺手放到秦冉那边。 上次前队那里我就知道你是黑客了。 秦冉知道他说的是他帮技术人员找程木地址的事，他就看着他，目光一眨不眨地说，很正常吧，我跟我外公学过电脑，帮技术人员处理这件事不奇怪。这正常人都不会有想到他是个黑客吧？您这是正常思路？ 前队在刑侦大队真的出名。 程俊先是笑了声，双手交叠着放在桌子上，往前侧了侧，一双眼眸又黑又深。 他身边那个技术人员跟黑客联盟有关系，他那个首席微型电脑我认识。 想了想又笑着说道， 放心，我不说出去。 他笑的时候声音放得很低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纵容。前队出名，不然好队这个京城第一刑侦队长也不会千里迢迢地来云城。他身边的技术人员对秦冉那股殷勤劲儿，程俊那时候就差不多知道秦冉不但是个黑客，还是一个比那技术人员还要牛逼的黑客。具体比那技术人员还要牛逼到什么地步，程俊还猜不出来。当然在今天顾惜池的事情出来之前，程俊也没有想到秦冉竟然认识顾惜池。可这件事一旦戳破了，再往后程俊用脚趾都能想出来。 顾惜池应该不知道吧？ 程俊悠悠地说道。 他要是知道是你，估计早就叫你把京城里面的资料全都粉碎了。 你要说李大壮的事儿，那可能真是我。顾惜池他确实不知道。 秦冉点点头，不再挣扎。虽然早就预料到，可真听到秦冉承认了，程俊的手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脑子里似乎有烟花在燃放，明明灭灭的，划破了黑暗的天空。有种说不清楚但确实是隐秘的欣喜。他不是一个情绪会外露的人，旁人看他总是懒懒散散的样。此时看着秦冉，眸底隐隐秘密铺满了一层光。 江冬夜为什么一直全世界抓他？ 被拆穿了，秦冉也不隐瞒问道。 上次在国外差一点就给抓到了。 有人给他的任务。 程俊不太想提江冬夜那两人的事儿， 但还是好脾气地跟他解释， 想让他看病。 这世界上想要抓顾惜池的人多了去了，这点并不出乎秦冉的意料之外。看病这个理由可以解释，不是抓他蹲大牢就好。兜里的手机铃声响起，秦冉拿起来一看，是顾惜池。被程俊拆穿了，他也就懒得避开，直接按了接通。魔都那边的顾惜池看完了程俊回给他的报告，才敢拿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。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 顾惜池重新泡了一桶泡面，坐在电脑前面，一手拿着叉子，一手拿着手机，问得小心翼翼的。除了暴露他认识自己的事，顾惜池觉得其他都还算不上什么大麻烦，顶多江东叶那行人以后要烦秦冉了。秦冉却是笑了，他喝了一口水，慢条斯理地告诉顾惜池：“ 不怎么样，江东叶逼问我，我把你魔都的地址给他了。” 我操，宝贝儿，你真这么狠吗？被他找到我完了。 顾惜池刚打算吃口面，差点把自己呛到。他站起来，拿起刚刚打印出来的报告单跟这桶泡面，开门往楼下走，然后又打开客厅的窗帘往外面望了望。近乎十点半，外面灯火通明，挺安静的，没有人。顾惜池松了一口气，他悠悠地把泡面放在客厅的桌子上，看着外面的窗户吃着面。 啊，吓死我了。 云城这边的清吧，程俊看着跟顾惜池通话的秦冉，两人显然很熟悉。顾惜池这个人游走在国际间，经常跟国际刑警还有贫民窟那些不要命的人在一起，居无定所，狡兔三窟，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住所在哪儿。程俊想，国际刑警马修都不一定知道顾惜池的地址，可听着两人的对话，秦冉明显是知道的，而且知道的还是大本营的地址。程俊觉得自己不该想那么多，可还是忍不住想，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顾惜池为什么会告诉他大本营的地址呢？还有秦冉，不惜在五大巨头的地盘游走，也要帮顾惜池隐藏住信息。程俊挺烦的，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烦，他就往后靠了靠，拿起放在一边的烟咬在嘴里，牙齿还磨了一下，就是没有点着。次日一早，木南打开房间门，就看到才回家的木莹。他淡淡的抬头看他一眼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。木莹把秦宇送给他的包小心翼翼地放好，然后抱怨地看向木南：“ 你跟妈昨晚怎么都没来二表姐的喜宴？大姨问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 木莹的语气里埋怨、不满、尽显。木南没有说话，刷完牙、洗完脸出来，就拿起书包往外走。 今天大姨要单独请我们一家吃饭，晚上在恩悦。 木莹习惯了木南的冰山，也不意外。她把包放到自己的房间，在包里拿出一个毛呢外套出来。木南已经打开了门，闻言偏了偏头，声音有些克制的冷：“ 不去。” 他垂着眼眸，细碎的头发搭在眉骨，刚好遮住了他有些青黑色的眼睛。木银自认为自己在京城跟宁晴、秦宇两人的关系很好了，听到这句话他皱眉道：“ 你不去也行，妈总会去吧，他人呢？这么早就去打工了。” 秦宇这件事明显是喜事，这两个人倒好，竟然一个个都不去。换了件衣服，木莹又小心翼翼地穿上那件毛呢大衣，去厨房里看了看，发现厨房里并没有什么菜。 妈他人呢？ 木莹把锅盖盖上，皱眉：“ 木南，我知道你跟大表姐关系好一点，可也不能因为她就不管二表姐了，你知道你们多伤大姨的心啊。” 木莹，你出去这么久，有给妈打过电话吗？ 木南终于停下来，站在楼梯口，头也没回地开口。木莹一愣，他转了身，很平静地看向木莹。 你问妈为什么昨晚没去？行，你跟我来。 木南直接转身往楼下走，木莹穿着外套，直觉有些慌张。他跟着木南一路上了625路车，在医院门前停下。木南没有带他去陈淑兰的楼层，而是停在了8楼。木莹心下一阵咯噔。木南没有开门，也没有进去，他只是淡淡地看向完全愣住的木莹。 妈就在里面，你自己去问她。 说完，木南就离开了医院，重新坐了公交车去学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